早前已获众议院通过，并获得总统费尔南德斯的支持。目前阿根廷法例只容许强奸成人或危害孕妇生命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堕胎。由于堕胎议题在阿根廷备受争议，社会反应两极。在参议院表决之前，支持和反对法案的民众在国会外分别试图游说未有投票意向的议员。天气方面，强烈寒潮正为广东带来非常干燥天气。下午本港各区相对湿度普遍降至40%或以下，预测天晴非常干燥。今晚气温进一步下降，听朝严寒，最低气温大约7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元旦同星期六天气仍然寒冷，天晴非常干燥。下周初云量较多，朝早气温仍然偏低。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3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47点，升578点，成交额153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01点，升23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559.5，升29蚊；阿里巴巴236.2，升14.2；美团287.8，升14.4；小米集团32.95，升1.5；中芯国际20.4，升2.18。盈富基金27.34，升6毫；中国移动43.85，跌8毫；中国海洋石油7.21，跌1.7；比亚迪股份195蚊，升2.5；港交所425.2，升12蚊。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12，瑞士法郎8.763，澳元5.934，加元6.057，新西兰元5.568。欧元9.506，每百日元对港元7.5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46。日经平均指数报27,444点，跌123点。港金现价报17,37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91美元，卖出1,879.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翠屏道去秀茂坪方向，近住观塘道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比较多车。另外喺港岛嘅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快线啦，都曾经有交通意外啦，亦都已经清咗场。龙尾主要咧喺演艺学院对开嗰段比较多车些少，仲有就系吐露港公路嘅路面维修已经完成啦。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慢线都已经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由于北行方向车多，香港仔隧道嘅北行线啦，而家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龙尾排到海丰园。喺九龙方面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至到白雀街多车噶，后车少咯。太子道西天桥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挤塞来回方向嘅龙尾啦，分别去到竹角路同埋近住影业路回旋处；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多车噶，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 2022。今晚日落时间傍晚5:50，听朝日出时间早上7:0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嘅乜嘢美食呢？ 我是 Jacqueline Lim， 我是印尼人，是一个学生。我喜欢吃橙椒大鱼蛋，因为我麻辣汁好好味。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00-8:00，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再一次证明呢一位行走的 CD 林俊杰 JJ 可以驾驭任何嘅作品，包括以下呢一首 EDM 之作啦。本周占第二位 ，Not Tonight。上升到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亚军宝座，可以话系坐亚望冠啊！由 JJ Lin 再加埋著名嘅音乐人啊 Steve Aoki 合作嘅呢一首 EDM 作品 Not Tonight。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月30日啊，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有波性有艳情，嚟到2020年尾二个日啦。 系啦，咁啊，首先提提大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寒冷天气警告啦，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嘅。咁啊，天文台都预告咗，即系嚟紧呢几日就会超级冻啦。 系，大家要多多保重啦，同埋关心呢个身边有需要嘅朋友。 冇错，亦都预告一间咧，5:30-6:30，我哋今日骚动音乐有嘉宾林聪介绍佢嘅专辑《月人儿》啦。 嗯， 系啦。 其实咧，呢个天气咧令我意识到啊， 嗯， 波成你都几亏嘅。 点解啊？ 因为其实呢我承认它是大风的天气很冷的。但是刚才我们出到去户外的地方啦，波成林出去之前就说使不大褛不用啦，有太阳都未去到冻咋嘛，咁样。吹唔够两分钟佢怪我喎。佢即係用一个非常之幽怨嘅语气同我讲，咁冻唔冻你做咩咁对我咁样。但我想话我真係唔係好觉得冻，同埋我真係有啲热热到有。 唔觉得冻 嘅，系啊，咁样，所以你系时候要即系搞好你自己嘅身体咯。 我必须要讲嘅，每一年嘅年尾咧，即系我必须要 touch wood 啦。我系 你个头冇 wood， 我系一定会病噶，生日每年都会嘅，因为一转天气嗰啲咁。咁今年好幸运地，真系好幸运地，到而家都未啊。 因为你的幸运女神就是我给了很多幸运你。 我真的不知道，我亦都不希望。咁所以我就非常之要留意住自己的身体。希望这件事是可以一路坚持到起码去到2021年，即是还有两天，我都个身体都可以 keep 到而家状况不要病的。 咁应该 keep 到个年头都唔好病啦，年头病更加唔努力啦。 咁过到呢一关嘅话，就知道应该之后就 OK 㗎啦，冇事㗎啦。咁你知道今年大家都好，其中一样最关心一定是身体的这一样东西嘛，咁样。是啊，咁所以我会比较 aware 啲呢件事，所以即出出入入嘅话，我你知摄亲只系嗰一下嘅啫。 是啊， 我就是要连嗰一下都要杜绝咯。 但是你想想，即系摄亲嗰一下，但系手尾分分钟都好长啦，咁。但其实你讲到今年嗰个情况呢，我觉得唔知道香港应该唔多陌生，因为我哋成年其实都会好多唔同嘅 moment 都会回忆翻，好似佢同03年好多位都好似噶嘛。 是啊，因为我哋作为一个好前卫嘅音乐节目啦，就系我哋年尾总结都好前卫地提早喺12月30日做呢件 事。系啦， 冇人救我哋做啦， 因为我哋要食咩头啖汤。 冇错。人哋可能听下先，我哋今日就讲下。 系啦， 咁但系因为03年嗰阵时嘅沙士咧，我应该系读紧中二嘅嗰阵时，嗰阵时其实呢一件事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深刻嘅一个画面嘅，因为话说有一日咧就系翻中学，咁我就系坐喺近学校课室门口啊，嘅嗰个位置，咁所以咧课室门口咪通常有个窗仔，咁咪望出去就系教员室出边。咁就见到好多老师喺度行嚟行去，走嚟走去，咁一一样样就好吸引到我眼球，就冇听书啦。咁就留意出边。咁嗰一日咧，坐后面嗰个同学咧系请咗病假冇翻咁，咁但系好正常，咁请病假人都会有。然后我好记得上上下堂嘅时候，就有一个老师突然之间开门入咗嚟，然后就同我哋呢一班嘅同学宣布，就系话咁多位同学。而家大家即刻執书包，然后即刻翻屋企，然后而家开始你哋就开始放假啦。咁嗰阵时系， 我想问你哋有冇欢呼啊？因为嗱，即系我唔系黑心或者点样，而系嗰阵时唔懂事嘅小朋友咧， 唔知咩事无端端话放假啦嘛。咁 因为我仲记得咧，我哋嗰阵时都系突然之间收到通知有得放假咧，我哋有种放假，你明唔明？因为嗰阵时都系 笑不更事 到咧，系 啊， 小朋友真系唔识发生咩事咁啊！嗰阵时 冇嘅，只系一个咁突然嘅咩事咧，个脑里边系谂紧咩事咧咁。咁后屘就知道，因为从后面个同学，其实佢嗰日缺席嘅原因咧，系因为佢正正就系住喺淘大花园，而佢屋企就。我冇記住啲同學講乜，即係正正就係其中一個家庭嗰陣時即係確診咗嘅， 好似第十座啊嘛，就係係 啊類似，我唔記得咗。咁你就知道原來有一個咁近嘅一個人，原來屋企出現咗一個咁嘅狀況。 係， 我唔記得即日知道定係後屘知道噶啦，應該即日噶啦，因為之後放咗假，大家冇乜點樣聯絡，一啲同學唔係好 friend 咁啊。咁就有一種好貼身，但係喺仲係中二嘅自己咧，其實唔識得驚啦，亦都冇嗰種即係晴天霹靂啊，冇一種好強烈嘅，即係覺得哇咁巧，唔係嘛？點算啊？ 即 係 大家嗰時對死亡嘅概念唔係好清晰啊。 係啦，因為的而且確嗰陣時同而家嘅都一樣係好高風險噶嘛，都嗰陣時經歷咗個咁嘅事情咯。咁所以我腦裏邊呢個畫面到而家其實都好記得噶。咁跟住就。同學大家就放學回家，因為我們那班是最早，因為我們的同學 exactly 是那個啦，咁跟住就回到屋企就開始放假，咁回到屋企阿媽就問做咩咁早回嚟啊你咁 啊，即係家長未被通知嘅， 其實佢冇咁多事，因為太多嘢要處理啦，我估咁佢都係將個責任交俾學生，你自己回屋企同屋企， 但其實你都講唔到啲咩㗎。 我就系话系我哋放假，好似我哋后面即系坐后面个同学，佢就系大花园啦咁。咁其实就已经明咗嗰件事噶啦，咁样。咁冇而家个印象，其他 後續嗰啲就唔係太深㗎啦，就記得慢慢開始就網上面嗰啲咩 e-class 啊、e-learning 嗰啲功課慢慢拱上去，跟住就啊叫苦連天啊，大家都咁樣。 係，同埋因為依家可能要會 Zoom 啊、網上教學等等，但係我哋嗰個年代其實電腦未至於咁普及嘅時候咧，我仲好記得嗰陣時真係可以唔做嘅， 可以咁樣翻去都要交㗎。 因为咁我嗰个系屋村学校啦，其实绝大多数同学都系住喺嗰个屋村附近嘅。咁、老师咧系即系会话可唔可以请家长翻工放工嘅时候嚟学校攞一攞功课啊咁样嗰啲。咁其实都有嘅，即系记忆当中系咪大家都做过类似系每一篇嗰啲咧？ 哦，系 啦，即系嗰阵时都可能即系唯一可能追到你嘅咪，大家有冇做每日一篇啊咁样？咁我何止每日一篇咧？真系嗰阵时系希望一次过可以做十篇，然之后玩九日咁样噶嘛。但系即系而家谂翻起嗰阵时，因为唔识啦，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好似冇乜压力咁样。但系必须要讲，2020年大家都系承受咗好大嘅压力嘅。 系啦，作为重复一次一个前卫嘅音乐节目，今日就同大家嚟总结今年啦。其实都冇乜总结啲咩，只系一啲少少感受嘅分享嚟嘅。 但我更多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啲嘅、正常啲嘅2021年啦。 系啦，大家都会觉得，过咗今年之后，一切应该都会好起嚟，大家可以再次再见面嘅啦。 这串岁月失去的几多，期盼再期盼，一天会度过。隔壑围墙里，得我面对。极渴望会有一重聚，喧哗的旧片段转眼又不再，看世界错对一一颠倒，都不再意外。这都市那日痊愈了，愿这闹市再遇见，再次欢笑。期望可再遇见光辉的乐园，然后呼一口气，到处逛一转。来日一天天气骤变，旧日相识都可碰面，像昨天，从头再种多一片。谁愿失去计划预算，只想轻快一点，天空不测风云，谁又可一一幸免？城内远今笑脸，可关不到信念。他朝朝月恶笑，容我可再与你遇见。最后全换了，愿这闹市再遇见，再次欢笑。期望可再遇见光辉的乐园，然后呼一口气，到处逛一转。来日一天天气骤变，旧日相识都可碰面，像昨天。从头再种多一片，谁愿失去计划预算，只想轻快一点。天空不测风云，谁又可一一幸免？城内远今笑脸，可关不到信念。何年何时和你？ 听过有 Kala 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可再遇见》。 其实讲起03年的一些记忆啦，我老实讲啦，即好多可能大时代几个都唔系好记得，但系咧，即我都系好唔想，即唔可以再重复嚟嗰年啦，因为嗰年对于我嚟讲好痛苦嘅记忆咧就系停课啊嘛，咁但系嗰时仲细啦，其实而家谂翻起都好大个，但系唔知点解咧，即阿爸唔放心啊，即唔放心我自己喺屋企，好惊我玩火啊咁样烧咗间屋啊咁嗰啲啦。 咁你好曳喎，细佢会惊个女喺屋企放火。 其实直到依家为止，我阿爸都好信我唔过嘅咁样。咁佢就送咗我去我姑姐嗰度，因为佢日头都要翻工啊嘛咁样。跟住我发现咧，原来即可能都系即系因为系亲生兄弟姊妹嘅关系啦，啲叔伯亲戚咧全部都系咁谂嘅，即系咧所有嘅堂兄弟啊，甚至乎有啲系表兄弟姊妹咧。嗰一日都会喺姑姐屋企度过，即系姑姐嗰度好似变咗个暂托服务咁嘅款啦，你明唔明？跟住即系可能我嗰阵时我头先我话一下发现唔使翻学，学生好似好开心，但其实我开始咗第一日我就觉得好痛苦，因为有啲咧系即系五六岁啊最细个嗰啲嘅堂弟啊嗰啲啊或者系表弟啊嗰啲，我要陪佢哋玩啊！但系你嗰时你个中一嘅学生，你点会想同嗰啲五六岁嘅僆仔玩呢？跟住你又觉得佢哋又烦。你嗰时觉得啊，我唔想喺度，我想翻屋企啊！咁即系香港屋企大嘅有限啦，你又避唔到佢哋啦，即系你又唔可以自己闩埋自己喺间屋度啦，即系一定系大家捞埋一齐噶啦咁样。咁姑姐又会话：，诶、哎，你系大噶嘛，你快啲陪细嘅玩啦！啊，我唔想啊！我呢个记忆系我好深刻嘅，所以直到依家为止，我夜晚嗰时咧都会发梦咧，梦见我要陪我堂弟。 好惊喎！听人你真系。 但我明白其实是可能是很多香港人心目中呢即是03年啦 ,2020 年固之然是一个很沉重的回忆啦、而03年的今日 ,12 月30号都真的有一个很沉重的回忆在心中的。 是啦那就是梅艳芳啦梅姐啦那就因为 cancer 就过了身的当年这样。咁啊，亦都系即系正正就系即系12月30号呢一日嘅咁， 即系感觉就系跨年之前都要有一个好重磅嘅伤心嘅事情啦。因为嗰一年其实哥哥啊林振强啊都真系好多令人到好伤心嘅事情。 系啦，咁所以今日日子我哋都拣咗一首妹姐嘅作品，咁啊希望即系藉住呢个机会咁样大家去怀念下佢啦。为大家拣嚟嘅有梅艳芳嘅呢首作品。歌曲名字就是《似水流年》。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动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前，浩瀚烟波里，我怀念，怀念往年，外貌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怀念我。 早改变，处境都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3宗源头不明，另外有5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的本地个案包括拿打素护养院、九龙湾中心一个院友、联合医院昨日初步确诊的护士转为确诊、彩怡花园第11座，至今有4宗个案，涉及3个单位。新蒲岗明星海鲜酒家有3至4个员工确诊，几十个员工会送去检疫中心。佛教医院内科病房一个83岁男病人初步确诊，同早前在同一病房确诊的病人并非同一病格，病房早前亦都有一个护士确诊。被判偷越边境等罪成的12港人案，涉及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的邓启贤和乔影瑜分别判监3年和2年，涉及偷越边境罪的8人各被判囚7个月，其余2个未成年人士不予起诉。新华社报道，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星期一审理案件当日，被告乔影瑜在最后陈述时候几度哽咽，说自己已经认知到内地法治的公平公正和严谨，自己亦都获得应有权利。报道又说，多名被告在最后陈述时候表示，以往轻信他人传言，对内地执法司法机构存在严重误解，现在已经亲身感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除了反省今次犯罪之外，还深刻反省以往的过错，对家庭社会的不负责任后悔万分。12港人案当中，涉及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的邓启贤判监3年。他的弟弟接受本台访问时候说，3年刑期是太重，认为邓启贤主要负责揸船。法院公告亦提及其他人负责组织和联系，质疑邓启贤是否已触及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的层次。邓启贤弟弟表示，家属希望提出上诉，但认为决定权在邓启贤身上，加上他认罪认罚相信有一定难度。他又说，内地法院和官派律师仍未联络家属，亦都不知道探监安排，家属只能够做好准备，仍然未知能否到内地探望。台湾出现首宗变种新型冠状病毒输入个案，当局宣布元旦日开始禁止无居留证外籍人士入境，措施暂定实施一个月，但台灣民眾的外籍、大陸和港澳配偶、未成年子女以及經專案許可人士可獲豁免。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在記者會證實，日前坐華航客機從英國回台灣的確診者經基因比對驗出變種病毒，因此要調整邊境檢疫措施。元旦日起，非台灣籍人士限制入境，可入境的外籍人士包括持有居留證、外交公務、商務履約、人道考量、台灣民眾的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天氣方面，預測天晴非常乾燥，今晚氣温進一步下降，聽朝嚴寒，最低氣温大約是7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2度，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烈風。展望元旦和星期六天氣仍然寒冷，天晴非常乾燥，下周初雲量較多，朝早氣温仍然偏低。寒冷天氣警告、強烈季候風信號以及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在氣温15度，相對濕度4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咁受到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 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接近东山台。咁啊，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带挤塞，车龙而家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咁而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大涌道回旋处嘅支路挤塞，车龙排到近永德里广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开始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清水湾道近大埔仔村来回方向的交通仍然是繁忙的，咁而家出九龙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影业路近坑口村。而在元朗的十八乡路近住公鞍路和大堂路一带交通非常繁忙，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近唐人新村交汇处。之后提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因为有强风措施，而家车速限制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亦都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安达大厦去柴湾、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情歌中的童趣，比你最单纯的甜美。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旋。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开心嘅事唔好俾佢停，一语继续31抢知识。 港台电视31日常8:30有抢游戏。今次好事成双， 每晚增至两场问答对决，答啱问题就有奖， 胜出嘅会晋级台主争夺战， 而当晚台主可以继续挑战成为每周31达人。 记住星期一至五晚港台电视31 日常8:3031奖知识，陪你笑住过埋农历新年。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斯、 钟杰良， 我是余正山 Helen。我在香港演艺学院读紧音乐学士4年级，最近好荣幸赢得2020东京国际青少年音乐大赛香港区赛弦技小提琴高级组的冠军，亦都同时获得了全场的最高分。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新一年的大计， 我想着呢就增肥，因为我食极都不肥，跟着我就有好少磅，50几磅，所以就想着增肥。 逢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明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话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师姐，今日呢位嘉宾七点啊，你谂住赠咩字嚟贺佢呢？ 听住啦，好有心机噶。林冲冲哪年？ 哇，咁都俾你谂到，好犀利啊，师姐。佢好努力咁样思考嘅， 你咪真系唔明白个笑点喺边噶？ 我 get 唔到。我哋先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有林冲嘅。 欢迎 ，Hello 林冲，好耐冇 见。系啊，因为我哋每一次嘉宾上嚟就会用佢个名咧，即系创作一句句子，然后从中台会了解到佢嘅一啲过去啊，一啲谂法咁啦。咁、啊，用咗林冲呢个名字，我哋就谂到 系啦， 冲字可以食啲咩呢？匆匆那年啊， 哦， 匆匆岁月啊， 系 啊，即系嗰啲回忆翻以前自己嘅点样样嘅嗰啲。咁所以最后就拣咗，不如就用匆匆那年啦、啊，咁 就变成林冲 匆 那 年啊。 哦 系咪明啊？ 我而家明啦，我啱先就谂紧冲咗啲乜嘢咧？我谂都系 冲走咗嗰啲嘢，系咪？ 我谂系 向前冲， 冲过冲。 咁啊，除咗呢一句嘢，啱啱听到之外，我哋做个实物咧送俾你嘅。 哇！系啊，每个位嘉宾都会收到我哋嘅卷轴噶，咁上面真系写咗林冲冲那年噶。 好靓，好靓。 咁所以其实都开咗估噶啦，因为之前同系啊，之前同林冲咧就讲话准备讲呢、這个。读书时候咧，啲好难忘嘅啲经历啦，咁 系啦，哪年嘅你系点样样啦？系而家知点解无端会问一样咁嘅嘢啦？ 哪年 系哪年嘅你系点样？以前读书嘅你系点样样？你自己觉得？ 哇！我嗰阵真系，即系我觉得我而家系比较叫做惰啲嘅，反而系即系我 细啲嘅， 系呆啲嘅，系我嗰阵时中学咧系都几有一段时间都几活跃嘅，咁样 系 即系会。都好同朋友啊、同學仔啊，係去玩咁樣。 嗯， 咁嗰陣時最令我最難忘，即係我睇到呢個 topic 啦，我最難忘嗰樣嘢就係有一個轉捩點啊，係中四嘅時候發生。咁咧嗰陣時咧，我係好中意打機，我同啲朋友一齊去打機，係玩到咧係個人朝頭早到夜晚都係打緊機。即系夜晚跟住食完饭又继续打机，跟住系不停咁打机，去到一个位咧，我发觉我好似唔系读书，我系去打机咁样， 系打 online game 嗰啲 online game 系嗰阵时系好都系好兴玩一啲 online game， 嗰阵时仲要买点数嘅嗰个。 哦，你嗰时最沉迷系边一只啊？ 我嗰阵时系童话最沉迷。 哦，童话系嗰啲系我，因为我嗰阵时 我只识光良唱嗰首啫，我唔识我 哋音素。系嗰啲 MMORPG 大型嗰啲，咁跟住组队出去打怪，咁但系佢个童话个名就系佢 set 嗰个系比较即系叫七彩啲、缤纷啲、得意啲嘅风格咁样嗰啲嚟嘅。 系啊，即系佢又用翻啲 theme 啊，咩绿野仙踪啊嗰啲咁样。 系 都系朋友介绍话一齐玩咁样，咁样去玩就沉迷咗入去。譬如上唔到网咧，好掹整啊，会个人。跟住系嗰阵时又开始喺一个 game 入边学识点样去做生意。 哦， 即系咩买卖道具？ 系啦系啦，即系会有买卖。即系我又开始明白嗰啲东西。跟住系件事系好神奇嘅。跟住但我屋企人当然好反对啦，因为。佢覺得我係不務正業啦，即係我嘅身份，我學生應該要去讀書嘅咁樣，咁唔應該打機。但係我發覺嗰度好似學到嘅嘢多過喺書本學到嘅嘢。 但我嗰阵时讲唔出噶，我嗰阵时讲唔出，跟住就屋企人好唔开心咁样啦。我记得系有一次系嗰啲见家长嘅，就系我妈咪又系见到，即系我排名跌得好劲，即系我以前都系中中停停嘅，但佢嗰次真系差唔多包尾咁滞，跟住佢就觉得系唔得啦咁样。见完老师之后，即刻捉咗去啲补习社嗰度，即 系 要放弃嗰、那个。 游戏 事业啊， 系嗰门生意破平咗咁耐， 嗰个唔系游戏，系 我想打岔一句，你以为打机系好开心，但其实练功嘅过程咧，其实系好艰苦噶，即系因为你要不断重复，同埋你要挑战啲 boss， 同埋你要攞到嗰啲珍贵嘅道具，边一只 game 都好啦。其实有阵时我唔系一啲好坚持到嘅人咧，我系好佩服嗰啲打机咧系可以废寝忘餐，因为其实你同读书一样，你系好转个人落去。先至可以有好成績，其實同一個道理嚟嘅。 係啊，我完全明白，因為嗰陣時我真係會打開嗰啲攻略去睇，喂，原來呢度有啲乜，嗰度有啲乜，嗰、 啊 那個感覺係其實同讀書係差唔多嘅，只不過讀緊嘅係個唔同嘅世界嘅、 啊，都係書嚟噶嘛，嗰啲就係、 是。即 係 嗰啲只係反映到喺成績表上面噶嘛。 係啊， 你攞本紅簿仔出嚟俾媽咪睇啊嘛，你睇我做生意做到風生水。 嗰陣時真係我嗰陣時即係叫做係最後咪要放棄咗嗰個遊戲噶嘛，咁、啊、我就將個 account 賣咗佢。咁其实都买咗一嚿钱呢，係都几可观嘅，嗰陣时对于一个学生嚟讲。 你介唔介透露下嗰度几多钱？ 我諗介埋啲道具都有7000多咁样。 哇， 即係可能 好好 好劲呀。 即係唔算话好多啦，咁我知道即係嗰陣时尤其是未系话网络好发达嘅年代，即係我知道而家譬如做一个专业嘅电竞选手，其实佢可以搵好多收入。咁我觉得係嗰陣时我都有一个咁样嘅 potential 嘅，我相信。 真心喎、哦，你而家话俾我听，叫咗7000多买一个 account， 我都话你系咪黐线啊？ 7000多一个系证明里边啲嘢系真系劲 噶咯， 其实系， 即系肯出呢个钱、啊，我嘅意思系。 系咯，跟住就咁，我就去学习读翻书啦，去 学读书啦，要去补习啦，咁 去学翻系啦，到底点样去读书咧？点样去应付考试咧？点样嗰阵时都系读商科嘅。咁就即係只不過係跳去另一個世界，咁我覺得其實有啲道理都係通，我都幾有興趣同埋幾有趣嘅，咁我繼續去讀啦，咁最後都有一個唔錯嘅成績嘅，即係叫做有個交代嘅，即係攞咗個咩飛躍進步獎咁樣，即係跳咗好多名，跟住媽媽知道咗之後呢，咁佢就好開心啦，即係佢安樂啦咁樣，跟住我有偷偷地去裝翻嗰個 game 玩，係再玩翻嘅。 你同媽媽講嘛，我點解商科咁叻？我係玩咗嗰隻 game， 學識咗營商嘅道理咁樣。 跟住媽媽見到我之前見到我打機，佢就見到就鬧。但係嗰個飛躍進步獎之後，佢見到我打機，佢就冇再出聲。 哦。系啦，所以 有趣喎、 啊， 這個 真係好有趣，同埋我都估唔到啊，即係估唔到你竟然對做生意係曾經有個興趣嘅。 嗰陣時冇咁多諗法，覺得係生意嘅，只不過係啊有啲遊戲玩法咁樣去就將佢最大化，即係令到自己最勁、最高叻咁樣嘅時候，就會有啲咁樣嘅諗法咯，就會咁樣去做咯。 想象唔到如果林聰係從商嘅時候。系啊，同而家嘅林聪就完全一个好唔同嘅人啊，会觉得一个感觉系。 而家我哋叫佢林聪啊嘛，如果真系做咗生意， 林总啊， 林总啊， 将个聪字改少少，写个部首字住， 个音又改少少， 系啦，都系林总啦、啊，咁样。咁啊，我今日就决定叫你林总嘅。咁啊，林总咧今日嚟到啦，啱啱就听到佢。 如果林总嚟接受访问，我哋嗰句嘢会变成林林总总。 今日欢迎林林总总。哦，好烂啊！我哋呢个节目真系 好 cheap 啊。 系啦，咁啊，林聪，我头先就听咗佢以前嘅读书时候嘅佢啦。 系。 咁但系啱啱都讲到就接触咗音乐之后，就令到自己嗰个视野上面亦都有少少嘅转变。咁到而家。今年啦，咁啊，终于推出咗你自己个人嘅一个专辑啦，《Moon Child 月人儿》啦，系啦。咁啊，首先我同阿琼咧都会估一估关于呢一张专辑嘅嘢，我哋一啲觉得可能喺创作上面可能一啲嘅 point 啊，或者特色。咁啊，啱啱咧就交俾你嚟揭晓，究竟我哋估得啱唔啱啦？ 好啊， 你系可以大大声话我哋唔啱噶， 系啊， 都有啲嘉宾， 我哋都惯咗噶啦，其实系 好啊，好啊。 好啊，阿 琼先 啊， 好啊，因为其实我一睇到个专辑名《月人儿》啦，同埋睇到入边嘅好多嘅 graphic 啊，同埋 MV 啊等等，即系同月亮系有好深嘅关系啦。我之前见到你月寿喺月寿嗰个时候系11月19号，你又话同月亮系有啲关 系， 有啲坚持嘅咁样。 系 我唔知道，我睇到同月亮有关系嘅人， 谂起咩啊？嫦娥？ 唔系， 你想讲林聪？我估你好中意嫦娥咁啊。 咁如果佢系女歌手，我估佢 当年玩嗰只 game 嘅时候。其中一个应该是嫦娥奔月的故事啦。 反而想到是狼人 哦 因为满月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即狼人就会变返成为佢本来嗰个真面目啦咁样。係啦跟住然之后我就喺度諗緊会唔会都关呢个 topic 事就係、是、其实喺嗰个满月底下即係喺呢个满月嘅状态底下成隻碟当中所呈现嘅就係一个真实嘅人、哦、真实嘅自己出嚟。 即变返狼人嗰个真实状态。 係啦咁样。系呢、這个系我估噶啦，咁你可以话唔系。 系你可以眼间揭晓。 其实你可以系翻上我，你都 OK 嘅。 但通常今晚话哦，都大概知道你啱定错。我又冇谂过呢个谂法，但又解得几好就系、是、哦嘅意思啦。通常好啦，我估嗰样咧，其实咧都系围绕住即系月亮嗰一样嘢啦。咁啊，头先阿琼讲咗，咁另外就系颜色上面啊，其实我系谂。因为一路认识嘅你，特别譬如你嘅发型都好，即系嗰个颜色，每次见你之前有好鲜嘅红色啊，荧光嘅黄色等等，即系呢啲，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你嘅好 signature 嘅一样嘢啦。颜、色喺你身上面，咁、今次呢一张啊，会用咩色咧？用到呢种灰，我头先研究咗好耐嘅，即系同阿琼嗰种系灰灰地嘅蓝色咁。咁点解咧？我哋喺度谂紧，咁我想估嘅就系、是、会唔会系同啊蓝月亮呢一个罕见嘅天文现象有关系咧？系啦，即系我觉得。月亮用咩色去代表佢好呢跟住就諗起蓝月亮呢个罕见嘅天文现象。 佢有五啦。 虽然呢个天文现象唔係话个月亮变咗蓝色但係佢係即係一个状态。咁我就觉得会唔会係因为咁样所以呢一个专辑就不如用蓝色啦咁样去代表呢。呢、个就係我估㗎啦。 五咗好啦。所以俾佢开返股啦。 係逐个逐个开股啦先讲下勁过。 係啦。 唔啱嘅。 我哋鼓励之后咧，毫不犹豫地就 ban 我哋， 鼓起勇气， 系啊 ，ban 你唔啱，系。 唔但系呢个系都觉得好有趣啊！咁样听翻你咁样去讲， 系狼人都几 man 啦，你都好适合扮狼人啦，唔通你想扮上我咩？ 但我觉得，有一个位好啱嘅就系、是，即系真系我自己去月圆嘅时候咧，嗰、那个情绪系特别系波幅好大嘅。咁呢个亦都系同。月人儀嗰個專輯某一啲概念係好有關係， 但係你個月人儀嘅概念係點樣嘅咧？ 月人儀係拆開三個字咁樣去解，其中一個係同月亮真係好有關係啦。咁其實係某個程度係因為我同月亮有一啲淵源，係我出世嘅時候咧，就係八月十五嚟嘅。 哦，即系旧历， 旧历嘅旧历 系啊，即系中秋咁样系啊。 即系大家食紧月饼嘅时候，你就出嚟啦。 系啦，系啦。哦，所以我由细到大生日咧，我屋企人都会有买月饼俾我，即系会有个月饼喺个蛋糕隔篱嘅。 我啱想话你系咪冇切过生日蛋糕，即系切过月饼， 插啲粒咗喺月饼上面咁啦。 咁呢样嘢系我细个会好深刻嘅，即系会记得，蛋糕隔篱有嚿月饼呢个画面。 系。 咁然之后去到好后期嘅时候咧，我就。開始去了解一啲關於新心靈嘅一啲嘢、New Age 嘅東西啦，咁、咁其實入面有一個係講叫人類圖，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 有 係。咁我就係屬於佢入面講到嘅一種類型叫反應者。咁、佢就係同月亮好有關係。 係。 咁佢係一個冇乜定義嘅人啦，即係個人係會比較飄忽啦，同埋係會好容易俾周遭嘅情緒啊，或者環境去影響得到嘅，係好 sensitive 嘅一件事嚟嘅，咁樣，咁我就會知道點樣去同自己相處啦，同埋點樣去同人哋相處會係舒服嘅。佢有一啲方式去話俾你聽，你做決定嘅時候可以有啲咩方法去做。咁佢嗰個方法咧，有一個28天嘅一個周期係去沉澱嘅，即係我不停會問人哋意見啦，呢樣嘢會你覺得點咧？咁樣從而去確立自己最後。做一个决定，所以我做一个决定其实是很漫长的，所以就 我是你老板，我会杀了你。何韵诗点引导你？是问出问题之后，我28 俾28 日 我， 所以我都会觉得是我呢些部分咧，即系会喺而家，尤其是个社会或者个环境系好需要好急速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会怪责自己咯。而我当我了解多咗自己的部分的时候，就会系。叫做 relief 多咗、即係相信呢一個係我嘅步伐，而咁樣係會係好似你話齋，即係會引領到帶到嗰個最真實嘅自己出嚟咁樣咯。咁我都仲學習緊呢啲部分，但我覺得係好有趣，而我好想將佢記錄成為我嘅一個 是用我的音乐方式咁样去记录佢，所以就会用咗呢个出发点去做。 O K， 咁系月同埋人啦、啊，咁个儿系 应该咁讲，人都有啲补充嘅，就系、是、我会觉得系而家呢个时候就系好奇怪嘅一件事，就系、是、我哋会同啲机器结合啦，我哋同啲 手机啦、 手机网络结合，咁、我就会好好奇我哋剩翻啲乜嘢，人剩翻啲乜嘢，呢个系人嘅一啲面向啦，跟住儿就系一个我会觉得系一种乡愁，即、就、系、是、我。好多時候會諗翻過往，好似譬如今日呢個 topic 咁，好冇拘束嘅，即係比起而家，即係唔需要諗生活嘅嘢，需要面對嘅好少嘅，即係好 focus， 所以去讀書或者係去玩去打機咁樣，而係呢件事係諗翻轉頭會覺得好向往。 系，咁啱你讲到人咧，即系譬如而家嘅人就会觉得系同即系机器结合好强，会唔会系咁样？所以你喺专辑里边，即系过去嘅一啲歌，都会有一啲叫做机器嘅声啊，一啲 glitch 嘅嘢喺里边，会唔会就系、是、都系就系、是、因为呢个原因？譬如夏花茶嗰啲，你嘅 vocal 上面会有少少好似拆拆地喺个麦上面嘅，呢啲嘅 sound design 会唔会就系因为啱啱你个 concept 有关 系 咧？ 系啊系，即系其实呢个系都一个我反映咗我自己嘅一啲。面向我就會想一啲工業式多啲嘅一啲聲質會喺入面啦，即係譬如係係咯，即係鼓上面我會揀一啲聲係奇奇怪怪啲嘅，跟住好似vocal 嘅一啲 glitch 啦，跟住可能係成個氛圍聽落去係冰冷啲嘅。 想过残花。 有林聪的夏花茶。 今个月初在路易斯安那州联邦众议院议席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当选，原定星期日宣誓就职，今个月18号他宣布确诊，并在家中隔离，其后送院，在当地星期二离世，终年41岁，遗下妻子和两名年幼仔女。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和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爱德华兹分别致哀，爱德华兹下令在卢克莱特洛下葬当日下半旗。天气方面，强烈寒潮正为广东带来非常干燥天气，下午本港各区相对湿度普遍降至40%或以下，预测天晴非常干燥，今晚气温进一步下降，听朝严寒，最低气温大约7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元旦和星期六天气仍然寒冷，天晴非常干燥，下周初云量较多，朝早气温仍然偏低，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4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喺清水湾道近大埔仔村有坏车阻路噶，去九龙方向非常之挤塞，咁车龙咧就沿住影业路一路排到去宝宁路近厚德村，而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去联合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演艺学院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啦，仲系间封紧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后些少啦，近住九龙塘会嗰段咧，都系有车龙噶，龙尾就排到去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系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就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宝顺路。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港铁嘅消息啦。观塘线调景岭站有列车故障，列车嘅服务系受阻噶。咁港铁人员咧而家正在处理，提醒乘客咧要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重复一次啦，就系港铁观塘线调景岭站因为有列车故障啦，服务而家系受阻噶。咁港铁人员咧正在处理噶啦。睇翻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排到去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多车；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荃湾路落去大涌道嘅支路挤塞，咁影响到而家去屯门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丽景。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啦，就車多啦。車龍沿住黃珠路就排到去龍富路近龍門居，而元朗十八鄉路近住公鵪路大棠路一帶咧，交通都係非常之繁忙噶。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東區走廊柯達大廈去柴灣、順利村道順天村公園仔去秀茂坪、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沙頭角公路軍地魚塘邊去粉嶺、青嶼幹線收費站去機場，仲有就提一提大家啦，昂船洲大桥嘅中线封闭同埋临时车速限制咧，都已经取消，变翻正常安排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ong.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今日我哋苏颂音乐嘉宾咧会系林聪啦，咁啊头先咧已经开始介绍紧佢嘅新专辑《月人二》啦， 系， 咁啊阿琼哥叫咗啦，跟住轮到我啦，我估就系究竟呢个蓝色关唔关蓝月亮呢个天文现象事咧，我哋交俾林聪揭晓啦。 林聪聪哪年？ 在顏色上面我就冇乜一個好大嘅 concern 嘅，其實嗰陣時係呢、個係全權交咗俾個 designer 去負責去感受呢件事。咁其實負責呢個 design 嘅 designer 係 Innoise 嘅 Jerry 啦，咁好多謝佢啦，因為其實佢某程度上有啲面向同我都好似嘅，咁都係大家都係有雙魚座喺入面。咁其實就係都好多愁善感啦，咁樣。咁由第一隻夏花茶嗰個 cover 嘅時候，我已經同佢有啲部分，我覺得係 sync 得到嘅嘛，所以就佢好放心佢去做一啲幫手去做一啲graphic 上面啊 cover art 嘅設計咁樣。咁佢最後就揀咗呢個通調，呢一隻碟嗰個成個感覺會令我感受到呢一個林聰係一個重生走出嚟。即係reborn 咁樣嘅一個感覺，我覺得佢喺顏色上面我係好喜歡嘅咁樣，係啦，有一個佢都有一個 jam 咗啲 meaning 喺入邊，我感受得到嘅咁樣。 我都估錯咗，唔使唔開心。 冇，同埋你陪我，我唔會開心啲嘅，你放心。但我覺得睇到個顏色當中嗰種嘅抑鬱嘅氣質咯，我覺得氣色啦咁樣。咁頭先林聰其實有講到一個 point， 我覺得即係佢話佢啲音樂上有啲機器喺聲喺當中會顯得冰冷啲，但我覺得即係最新派台呢一隻兼職靈魂咧，我反而覺得佢係幾熱嘅。 係。 是不是可以用熱呢？即是它不是那種沒有溫 度， 是啦，它不是那種沒有溫度的狀態咯。即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受到個 MV 的影響或者是怎樣，因為我在裡面聽到一些渴望啊。所以即可能有渴望就令到我會覺得它是有溫度在當中咯。但其實你自己寫的時候你都沒有擺這種狀態在當中，還是？ 有。 都有。 即這一首歌某程度上就是是啦，那個渴望是有一個好關鍵嘅出發點嚟嘅，你講啱咗呢個部分， 梗係有嘢啱啊！我 我睇你揾到幾多次咁嘅機會，今日個訪問， 人類 好勝 baby 啊， 對唔住咯。 嗰個所以其實都會有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嘅，即係去到後期個編曲係咁樣嘅時候，而我覺得呢一首歌我寫嘅時候咧，係個出發點係好講人與人之間建立關係嗰種渴望。令我有一個 click point 係覺得要寫呢首歌係因為喺嗰陣時都仲係好 hit 嘅，又講緊呢樣嘢係差唔多都係18年左右啦，就即係 part time girlfriend、part time boyfriend OK， 用嗰個兼職嗰個字啊，所以就 係啦係啦，因為我有睇到一啲訪問係講呢啲人佢點解會去做呢啲事，咁有啲人佢可能真係為咗錢嘅，有啲人可能為咗係性嘅，跟住有啲人佢係為咗。好想有 connection， 嗰样嘢系好唔浅嘅，即系佢想做嗰样嘢系，佢想建立个关系，那个 connection 系好 心灵上， 心灵系啦咁样嘅。当时亦都有一啲遇到身边一啲我觉得系好影响到我谂法嘅人出现咗啦，咁样而系好拉扯，即系呢个人嚟到我生命，其实系我有一啲功课可以喺佢身上面睇得到嘅。是學得到咁樣，喺佢嘅身上面會睇到某啲部分嘅自己，而係可能之前係唔察覺，透過咁樣嘅互動咧，我去察覺嗰個自己嗰、那個部分嘅自己，而會有一個圓滿嘅感覺。 其實我初頭見到呢個名嘅時候，我的而且確有諗到 part time girlfriend 同 boyfriend， 但我諗緊。唔会嘅，唔会系呢啲，唔会系，好似我个你知我个脑装咩噶啦，应该唔会系呢啲，同埋我谂唔到点样会楞得到咧，咁所以应该系咁啱系一个即系巧合嚟嘅。但啱啱听完你咁讲之后，咦，又真系嗰样嘢点样一步一步由嗰个现象变到嗰个感受， 系 咁样出嚟。但啱啱你讲到，譬如 我以为你谂住冲出嚟认咧，话咦，我都有嘢啱 啊，我唔系你啊嘛，我唔系好性 baby 啊。但啱啱譬如林聪讲呢一只歌，去到歌词为例啦，去到后面你话会再阔啲嘅，慢慢咁嗰个音乐上面嘅编曲个感觉就好似都即系同步咗啦。初头慢慢即系今次呢一只歌嘅 intro 有一个差唔多一分钟嘅慢慢带入一个空间，然后嗰个加入去嘅一啲乐器编曲上面嘅安排就。 就好似你咁講咯，即係越嚟越闊，越嚟越闊，越嚟越多咁樣樣。係咪都真係同你嘅即係 Benmy 佢哋啊，即係啊 Kevin 啊佢哋去做嘅時候，都有即係交換過啱啱講嘅呢一個概念？ 其實係冇嘅，即係我好闊嘅呢個概念咧，係冇好仔細 咁 樣去 講， 但係就會有講到關於係兼職女友、兼職男友嗰啲部分啦。係。然之後佢哋去諗，而我嗰陣時有一個想像係諗緊，就係如果呢件事佢係發生喺好耐之後嘅，即係可能而家嚟講五年到七年到咁樣嘅位置度啦，佢會係一個點樣嘅形式發生啦？即係因為我哋個網絡會越嚟越發達啦嘛，咁樣，然之後佢會個互動會越嚟越係逼真，即係譬如係 AR 啊、VR 呢啲部分都會可能有用到。咁其實就會同一啲我自己好喜歡一啲 sci-fi 嘅電影，佢會有一啲好同步嘅一啲諗法啦。咁嗰陣時，其實我自己好鍾意一套電影嘅，就係、是、叫做 Her， 咁、 哦、 其實都係有少少咁樣嘅詭秘嘅位嘅。咁佢所以我都有同佢提及過下咁樣。咁而佢哋亦都有一個諗法係覺得可以寫一啲面向嗰啲嘅音樂嘅底係會係比較靈性少少得嚟，佢又有一個城市嘅 feel，而又係咯，即係個 layer 可以慢慢搭上去咁樣咯。 係咯，同埋譬如 Xenos 咁，佢都係玩開一啲電子嘅嘢嘅時候，啱啱你講嗰啲 sci-fi 嘢，咁同電子又好似好吻合，佢一放落去隻歌度就好啱數啦咁樣。 我覺得係呢一隻會特別啱數啊！佢亦都即係 Xenos 佢。即係佢都花咗好多時間去雕一啲東西，我係感受得到嘅。咁呢一首歌嗰陣時都夾咗一段時間嘅，同另外一個吉他手 Kevin 佢都夾咗一啲時間係可能大家喺個聲音選取啊，同埋係嗰個 layer 上面都會係有啲斟酌咁樣。而我好記得就係呢一首可能係同我哋夾嘅時期嘅其他歌嚟講咧，佢哋係最滿意嘅一個作品，我相信系。 咁你话 Sandal 水里边可能加咗一啲即系雕花或者心思位嗰啲，去同你讲系，例如会有啲咩嘅环节系出现到喺只歌里边。 即系有一个位系会转 chord 啦，咁样即系，然之后有一段 music break 啦，咁样。咁佢就会去谂嗰度应该要系点样嘅一个状态，因为可能个 demo 上面系未必会有一个咁样嘅 music break 嘅部分。咁佢就可能嗰个位，我觉得可能需要有呢个样嘢。咁我覺得佢最後出到嚟呢個成品嗰個感受，將件事又昇華咗嘅。一入嘅時候有一個琴聲嗰、那個，然之後後面有一個咚咁樣嘅一個鼓聲，同埋係係咯，即係呢啲聲音上面佢都會話俾我聽想點樣做點樣做，而係嘗試可能係 relay 去一啲咩東西咁樣。佢話咚咁個可能我就覺得係好正嘅，嗰時第一次聽到，覺得係好。真係會有一啲 sci-fi 嘅一啲片嘅畫面出咗嚟咁樣， 哦，係啊，係咯，有嗰啲沙沙沙嗰啲啊，嗰啲叮叮叮叮嗰啲，呢啲就係佢安排落去咁樣樣。係 啊，跟住去到最尾又有啲 glitch 嘅嘢，又係我好喜歡嘅嘢啦，咁樣係咯。 在听林聪这首最新的排台作品《兼职灵魂》之前，有一则特别的交通消息要和大家留意的。由于有列车在调景岭站出现了设备的故障，在观塘线来往黄埔站和调景岭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多15至20分钟，咁请大家咧就要考虑使用其他嘅交通工具。重复一次啦，由于有列车咧喺调景岭站出现咗设备嘅故障，观塘线来往黄埔站同埋调景岭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多15至20分钟。 可有期望的伤害，原无妨再记得的通讯，展开比赛。需要几多的忍耐，如残留在。 可爱，借来的快慰不存在。 剛才講到那種科技感，我都有很明確地展示在 MV 上面的。那個 MV 我都覺得真的很驚人，不知道為什麼。 很誇張，我覺得 是。 是啊。很誇張。 我跟我的朋友一起看，其實分幾拍的。一開頭看你入去那個山洞那一幕，我就很想去迪士尼。 世界真細小那個嘛。 你明白嗎？ 你明白啊。世界真細小，入到有很多個人在那轉嘛，世界大同這樣嘛。 你知不知道我們 說什麼？我有玩過都。 是啊，那個坐著船入去。 我對你不住啊。 但你咁講，我突然間都 relate 得到， 其實 係有少少嗰個 feel 嘅，都好，即係我哋就係抱住嗰個心情去進入去嗰個異想嘅世界。係 啊， 因為我同呢、這個director 去夾嘅時候，我哋揾咗430 studio 同埋一位 CG artist 叫做郭泰咁樣，佢就幫手去做呢、這、一個MV 嘅部分啦。當初傾嘅時候咧，都係講會想用一個好似一個電腦遊戲嘅一個角色去探險或者去探索出發去尋找一啲嘢嘅一個角度，跟住遇到唔同嘅關卡，每個關卡會有一啲 details， 一啲彩蛋可能收埋咗喺嗰個環境入邊嘅，咁即係可能未必睇一次會睇得到，可能睇幾次，呢度有個咁嘅嘢，跟住就覺得啊，即係大家 就會明啦咁樣。 大家想去睇幾次啦？ 睇好多次啊！呢個每一次都有即係 新嘅 彩蛋啊，嗰啲發現到咁。 係， 因為你本身 design 嘅時候都會有一種好似即係科幻電影嘅嗰種嘅諗法嘅時候，咁呢一個念頭係有同佢哋講啊，定話又係俾一隻歌佢哋聽，然後等佢哋睇下佢哋個腦又諗到啲乜嘢， 其實 而出現。 即係我嗰陣時有準備一段文案仔嘅 send 俾佢，咁都係一個故仔。那個故仔係講一個嗰陣時係諗係一個母親嘅角色去尋找一個 missing person。 嗯， 佢好想好想揾翻呢一个唔见咗嘅仔，或者唔见咗嘅嘅仔女系啦咁样。然之后，但系佢揾唔翻，佢只能够喺网络上面揾到佢残留嘅东西。而佢觉得嗰样嘢系好系好残酷嘅咁样。佢好想去摧毁呢一啲残留嘅东西咁样，佢就想去破坏佢。个导演睇到呢一段嘅时候，其实佢。覺得係好有 feel 咁樣，就想喺呢個角度再出發去建構成個空間。 所以最後摧毀嗰一切就回應翻個故事嗰個摧毀。 係啦係啦，最後嗰一幕係即係當然都有 tribute 到一套電影啦咁樣。 啊， 係。嗰陣時候即係會有一啲對社會嘅好深層次嘅矛盾嘅問題咁樣，而家都適用嘅。我哋都有傾到一啲咁樣嘅嘢，咁樣而令到最後個 MV 都會有一個。我會覺得是有一個成熟度是最尾這樣完結，其實是很唯美的一件事。 那就很完整地知道這個農曆8月15出世的林聰這個月人兒裡面，即你可能都我都覺得是對於你生命裡面重要的一些環節，就在每一 track 那裡這樣體現得到。 那完成了這一張專輯之後，會不會有一些新的 project 或者怎樣都是計劃當中？ 暫時未有，因為我都覺得都是切入月人兒那個性格，就是我很需要沉淀。 是。28日嘛。 現在可能要再耐一點，可能28年我不知道。 沒啊，我不想28年後才聽到你唱歌啊。 如果還有命的話這樣。28年之後不是即可能這樣，即我需要時間沉淀和我會覺得是會再是一個不同層次，一個不同 layer， 不同面向的林聰。如果我之后有一些新的歌， 希望不要等太久再见到你了，希望很快地看你一个新世界当中的林聪是怎样的故事。 大家但这个时候都可以呢，就是跟着林聪一起沉淀一下他这一张的第一张个人的专辑了。Moon Child 月人儿的，今天多谢你上来为我们介绍。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感谢 首简尼林聪之前嘅派台作品《若只如初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3宗源头不明，另外有5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的本地个案包括拿打素护养院九龙湾中心一个院友，联合医院昨日初步确诊的护士转为确诊，彩怡花园第11座至今有4宗个案，涉及3个单位，新蒲岗明星海鲜酒家有3至4个员工确诊，几十个员工会送去检疫中心。佛教医院内科病房一个83岁男病人初步确诊，同早前在同一病房确诊的病人并非同一病格，病房早前亦有一个护士确诊。12港人案，深圳盐田区人民检察院公布，两名偷越边境被深圳拘捕的未成年港人自愿认罪认罚，经依法审查和不公开听证决定不起诉两人。两人上午由内地执法机关经深圳关口岸移交香港警方，之后送到天水围警署。警方说今日收到内地方面通知，指两人的司法程序已经完结，可移交香港警方处理。警方又说两人抵达警署之后可以致电家人。两人在香港分别面对串谋纵火、企图纵火和藏有攻击性武器罪，早前曾经缺证法庭聆讯，法庭已经颁布通缉令，当他们完成14日强制检疫隔离之后，法庭会再开庭审理。人大常委谭耀宗认为12港人偷越边境等罪的案件被告分别判处7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可算是从轻发落。他说偷渡罪成的8个人扣减被羁押的时间，预计3个月之后可以回港。对于案件备受关注但未有直播或者公开审讯，外国领事馆人员不能够旁听，是不是有违阳光司法原则？谭耀宗就说相信法院是根据法例行事，例如涉及国家机密，当事人申请不公开等，但今次涉及哪个原因就不知道。他强调今次整个过程和裁决都是按照法例做事。至于涉案人士在内地服刑完毕之后回港，谭耀宗说相信特区政府会继续检控程序，不会因为当事人有多人或外国势力支持就可以脱罪。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非常干燥，今晚气温进一步下降，听朝严寒，最低气温大约7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元旦和星期六天气仍然寒冷，天晴非常干燥，下周初云量较多，早上气温仍然偏低。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4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港铁消息，咁较早前咧，港铁有列车喺调景岭站出现设备故障噶，咁而家咧列车系已经驶离主行车线，观塘线嘅列车服务系陆续回复正常。跟住同大家跟進翻意外同壞車事故，喺清水灣道近大埔仔村有壞車阻路，咁而家出九龍方向嘅交通仍然係非常擠塞，車龍就排到去影業路近寶寧路迴旋處同埋坑口道近將軍澳醫院。而喺窩打老道天橋去尖沙咀方向咧，較早前近住界限街快線嘅意外已經清理好，車龍嘅大消散，龍尾去到近映月台。另外在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近尖山隧道收费站。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上。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骚动音乐之严琼的国语 hashtag， 2020年你不应该错过的好作品。 嚟到第二个星期，最后简单总结阿琼觉得2020年你唔可以错过嘅国语歌作品。听歌之前咧，都有少少感慨想讲嘅。而家好似咧，无论任何地方，只要有音乐嘅颁奖典礼，就会有人讲话：，哎，仲颁咩啊？啲歌一首都未听过。可能现在有这么多的娱乐，又或者很多人开始关注其他不同语言的音乐，所以对于广东歌或者国语歌的留意未必有这么多，但是都不可以这样就无视了一班音乐人的努力。又或者这样想，是啊，一年来你都没什么听歌，那颁奖礼又或者年度总结这些节目就会帮你简单整理这一年的好歌，让你不会错过。如果听完之后真的喜欢，不妨以后多多留意啊。而今日阿琼揀嚟几首国语歌作品嘅角度，係希望睇得出华语乐坛有唔同背景嘅音乐人加入之余呢，佢嘅发展同埋宣传嘅方式都十分之多元化。有一啲网络 KOL 自知出嘅作品，无论係内容定係质量都十分之出色。又或者是音乐创作鬼才，无论是网络宣传定是创作的实力都一直受到关注。不同背景文化的音乐人创造出不同的风格主题的作品，我觉得国语歌都真的挺精彩的。即刻来第一首。 这是屁孩，水水水水水水。 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哭泣，哭泣，哭泣，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流，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哭泣，哭泣，眼泪又巴拉巴拉的流， 咕噜咕噜噜地喝着酒，他看着他有一小时这么久，决定上前决定下了手， 这套路他轻熟，他轻松当个英雄，不惊恐但当你还啪嗒啪嗒地说着故事，开始有个奇怪的感觉上他心头，他无法形容，明明不是新手，却开始期待自己买了个女孩能听懂爱情在叮咚。 第一周看电影，第二周喝酒不乱心，第三周聊到天明，没东西了解的你还是那天明。 我知道外面有很多人凶，想用名牌得到他的恩宠，但我掏钱快花心，他说他会珍重。 不要把我 friend zone， 眼泪不停流，给你 Gucci Prada 流，你为何不停留？他 Gucci 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流，他 Gucci 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流，他 Gucci 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流，他 Gucci。他哭泣，哭泣，哭泣，哭泣，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流。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哭泣，哭泣，哭泣。 从他哭泣爆炸到他总是傻傻的笑，问他等会有没有空，他就说还要再找。约会要看他的心情，只能够看爱情的衣服，太常打电话给你，只为了抱怨他闺蜜。他跟你说整只是酒后的乱胡说，他跟你说永远都不能离开我，你是最特别的，你感觉不是他人中过客。问我来没来，我接来电显示好几通，不知道他为什么告诉走，明明前几天还约好要去看夜景兜兜风，突然消失在日常生活中，下一次再见他在就是上帝的现实中。 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流。 第一首歌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流，这首歌应该进一步成就了屁孩在台湾 rap 界的地位啦。然之后呢亦都有啲女 rapper 即係呢一首歌嘅创作者水水 Muji 900都通过呢首歌攞到好大嘅成功，因为呢首歌之后呢係有成四个版本嘅 remix。继续直去下一首作品啦。原本係一位 YouTuber推出自己首张 EP， 作品非常精彩。 耳朵关闭，暂时不想听你的声音。曾经也爱得死心塌地，爱到重力，此刻沉重的难以前行。情绪麻痹，即使双手紧紧抱着你。曾经想跟你一起呼吸你的鼻息。现在是睡前枕边恼人的噪音，也忘记记忆，不想要回复你的讯息，而你不会在意，甚至很庆幸不需要再执行这粒行星的情话的早安的问候。阿变得像是工作，找不回为你而心跳的冲动，放开手不用再彼此拘留，把情绪都带走，省得我们在互相勒索。过去的回忆好重，现在该由谁来丢，谁都不想当凶手。爱就从哪里 I'll let you go， 爱就从哪里 Love you no more， I just wanna live a summer dog。 Oh oh oh oh no， 爱就从哪里 I'll let you go， 爱就从哪里 Love you no more， I just wanna live a summer dog。 Oh oh oh get off my soul。 关闭，真是不想听你的声音。曾经我爱的死心塌地，爱的壮丽，此刻沉重的难以前行。情绪麻痹，即使双手是紧抱着你。曾经想跟你一起呼吸你的鼻息，现在是睡前枕边恼人的噪音。 最后演变成开放式关系，看不懂我们在演哪出戏，不知道怎么继续，有什么理由继续？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彼此都在怀念单身的自己，因为怕痛，所以不敢说轻易的分手。 歌手咧，佢叫做黄大谦，谦虚嘅谦。Preaching 咧有台湾嘅艺人组合 Limi。原本是 YouTuber 来的，之后决定出自己个人的第一张 EP， 专辑名称叫做大胃王。 想要离开你曾经的感情，好可惜情话不总听，消失在空气不见踪影，美好的曾经已经尘埃落定。 想要离开你曾经的感情，装行李丢进大海里，含着泪叹息想挽回你，可惜你从来也不曾讲道理。 爱就错哪里，I just wanna live, love you no more. I just wanna live, I'll slam the door. 在这张 EP 当中，黄大谦他自己写词写曲，还拍埋 MV。 I'll let you go. I just wanna live, baby, I love you no more. 原因就是自己做 YouTuber 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唱歌写歌都不知道是不是认真。他现在就是告诉你，我是认真地做这件事。效果都真系几好噶。之后呢个人呢，都冇人知佢到底系认真定系玩。一首2020年我应该播足半年嘅国语歌作品咧，净系可以话咧，佢玩同埋认真出嚟嘅效果咧系好接近，就系好过瘾咯。 长头发，把不玛丽的帮派节奏起个炸，起个炸。琵琶被注销，轻快又跳跃，歌舞拉着悲伤旋律，歌唱上的邪招。古筝代替了吉他，以洋乐撩人情话。传说的拉尼路上都是朱里巴。妹妹她终于长大了，到城里念书拜拜了，钱统统全部塞给她，每个月还说不够花。大都会的生活消费诱惑太大，哥哥还在傻傻日夜为她牵挂。妹妹终于提分手吧，挂电话前说拜拜了，歌声里取消话了啦，叫别恋爱忘了吧。高举起米酒，她对着天空呼喊。China reggae reggae reggae， 轰隆隆隆隆，心痛心痛，好了肚子痛，做出了非常太多，今晚就睡马桶，还有痛痛牙痛脚痛关节。China reggae reggae reggae， 轰隆隆隆隆，心痛心痛，好痛好痛，做出了非常太多，离开就让它松动，怕它忘了明天又是一道彩虹。对不起，我把积蓄统统给了他，妈，我是真的爱他，不能不能没有他。朋友都说我瞎，因为爱情这味道。听说下个礼拜他就要出家。青梅竹马，俩一起长大，从他又提到发芽，准备要立业成家，却被那开着玛莎拉蒂的渣渣，送 AA Prada 把他骗走，嘎嘎，收音机播着 Rumba， 我含泪跳着恰恰，他天尊来个 Salsa， 来鬼海才天空嘎，我身在那东方一样，跳着你的步伐，吹着我的头发 ，Shake it shake it， 妈妈，吃累了就去 Party 啊，找兄弟吃饭唱歌啦，从南美洲都放回家，用力唱歌去跳吧，生活再难再差，苦恼也没办法，不要把红吧喝吧，香卡拉。 黄明志 featuring 黄秋生作品，嗰个名称 China Reggaeton。我觉得台湾人咧对黄明志嘅评价系好啱嘅，大家都净系见到黄明志咧用咗好多好古灵精怪、好有讨论到嗰啲宣传嘅方法啦，例如之前揾到三上油雅嚟拍 MV， 但系大家都忽略咗一件事。就是、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之有创作力和唱歌都挺好的歌手来的。这个 MV 就玩了人肉叉烧包这个 get 同埋都突破了1500万个 view 数的。 继续数一数呢两个男歌手呢，本来都唔系幕前嘅歌手出身嘅，本来都系一啲幕后嘅乐手嚟嘅。一位叫做 Linian， 一位叫做雷霆啊。雷霆咧就系鼓手 ，Linian 咧原本系9M88嘅贝斯 bass 手嚟嘅，但系今年都有自己嘅作品。 我想在你的身边，能天晴当理由。 Get away。 我想在你的身边，当城市吞噬我。 是不是已经偷偷叫醒我，用轻柔的声音解开谜底，那不过是游戏，别想太多才不会掉入美的陷阱。 Lately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r touch, I love the way我们一起去山上走走，管他你演什么角色都 let it flow。 Oh yeah yeah yeah， 我爱你，这就是你现在要知道的。忽一打电话已不是问题，让河流去清理，把自己交给森林，小心命运中的旨意。 I live in my best life。 Oh yeah， 留出一人的气息。 Lately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r touch, I love the way you breathe, give me this feeling。 你的呼喊让我心爱柔软的女孩，靠岸心情习惯原始的状态，逍遥自在随着风摇摆，随着风摇 嘅呢一首作品，嗰个名称叫做 Mountain Dew。喺去唔到旅行嘅2020年，两个乐手啦，去到台湾嘅自然新山当中，反而感受到大自然带俾佢哋嘅灵感。值得留意的两个音乐单位 Linian 和雷霆。而这一首是我私心很想揀的作品。而